的家乡就在日喀则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就在日喀则呀，哎嗦哎嗦哎呀啦嗦，啊嗦啦哎的呀啦嗦，啊嗦啦哎的呀啦嗦。日喀则的美酒芳香放了蜜糖，伊萨伊萨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。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。

之外的人们，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都仙们一生年没有走完的路啊。 曾经的方向，总有一双眼睛在守望，它有着森林绚丽的梦想，它有着大海一波是谁的呼唤那样真真切切，到底是谁的心灵那样寻寻觅觅，我神奇的交代，我人间的天堂，你把那温馨的灵光散 下一路驼铃声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月色美，汇聚金杯一人一醉，晚风唱着甜蜜的歌，轻轻踏月无人归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